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 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这一节的节目，我们要和您一起了解一支抗日时期的部队，他们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他们面对日军的层层围剿，展现了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中，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效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把视角聚焦到这支队伍，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故事。赶紧来进入今天的节目。 在今天的东北农村，有时候还能看到布局方方正正的村落，在有些村庄的周围还有深深的壕沟和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周围不光是有深沟和围墙，有的还有他们叫大屯儿。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修这些大屯呢？老百姓的民房周围为什么会有壕沟和铁丝网？抗联活动和生存的支点靠的就是他们。以杨靖宇为首的东北抗联部队能够长时间在黑土地上和日军周旋，离开了东1934年，为了彻底清除东北抗日联军，断绝抗联部队与百姓之间的计划，就是把3322彼此分散的农户猎户强行集中到特定区域，实行统一管理。东北人称为归大屯儿。十字形道路把城内分为四个区域，共100户。屯子中央设有警察所和警备队，监控百姓的同时还经里边，村民夜里睡觉不许关门，

半夜背上粮食偷偷出门到山里去找部队。 然而老百姓拼着性命送出来的粮食毕竟有限，在最困难的时期靠老百姓的帮助和打击样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抗联的困难。 裤子的问题， 打粮种地成了抗联后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个单位有多少人，得按人数分配种多少地的任务，要求打多少粮都有规定。然而在森林黑土地中经常移动的抗联部队，整片的种子都给祸害没了。然而祸害最狠的还是日伪军，这些搜山的日伪军有时会遇到抗联部队的良田，一旦 东北的冬天零下30多度是常事，有时候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听见大 如此寒冷的天气，抗联战士衣物单薄，饿极了有时甚至从单薄的棉袄中扯出一些棉絮来充饥，其保暖程度可想而知。与破衣烂衫粮食紧缺的抗联战士相比，日军不仅装备齐全，而且用 地面上还有观察哨，所以一旦部队的行踪暴露就有可能陷入敌人的重围。防寒的装面部表情凝固僵硬，而冻死的人据说是笑呵呵的，因为他临死前会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这个世界挺无他们说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小鬼子在黑土地上消停。正是靠了这种精神， 正是这种顽强的战斗，在缺医少药甚至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成功牵制住了敌人。那杨靖宇最后是如何牺牲的？当时东北的百姓都想出了哪些办法千方百计地为东北抗联的战士们送粮食和药品？稍后我们继续讲述。下面来7月16号这一周开始，暑假就开始了。一本给孩子的实用探险手册出版，让小读者们爱上自然，学会并掌握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如何处理，如何用双手和大脑来创造和思考。城市中的孩子们更需要去探索自然。城市文化范儿儿童阅读专家和去探险这本书的编辑和大家一起说说探险对于孩子的意义。 漫天弥漫着闭上眼睛。

世界杯是这个夏天最好的礼物之一，希望这个夏天过后会有更多人爱上足球，更多的人体会到运动带来的积极与快乐。好了，感谢大家一个月来的陪伴，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再见。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继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三部曲之后，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当代散文作家祝勇又推出一部《故宫美文》《故宫的古物之美》。在这本书中，祝勇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讲述了一件件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连缀起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祝勇笔下的文物通过一个时代的物质载体折射同时代的文化精神，这是我们对古老文明的惊讶与慨叹，是一种由文化血统带来的由衷自豪。通过数字化，未来将有一批典籍和经典唱片走进大家的视线。最近2018年度北京典籍与经典老唱片数字化出版项目入选名单公布，其中包括北京皇家园林建筑图档资源库等典籍类项目10个，以及传承经典梅兰芳黑胶原声再现等老唱片类项目103个。位于长江中游腹地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将建成一座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家河遗址博物馆预计将在2019年底建成并对外开放。据了解，遗址公园占地8平方公里，覆盖核心区域遗址点40多处，包括遗址博物馆、科普教育馆、遗址地现场展示馆等。公园将以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为中心主题，展示体现距今5500年到4000年社会高度复杂化与文明化的大型城址、高规格礼制建筑、专业生产场所，凸显石家河遗址在中国早期城市演化过程中的里程碑意义。本周为纪念克里姆特逝世100周年而策划的璀璨之境克里姆特印象艺术大展，在结束佛罗伦萨、米兰、罗马三站巡展之后抵达上海，在上海虹桥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展览共分为艺之境、幻之境、无限之境、月之境以及体验区和衍生品展示区6个区域，通过不同的多媒体设备展示了300余幅克里姆特作品的高清影音资料，用光影传递着百年前对爱与永恒的探寻，期盼能让更多观众直接感知这位大师的艺术生命。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以珍贵藏品而闻名遐迩，从本周开始不出国门就能在上海的地铁站里欣赏到这些世界级的珍贵藏品了。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内巴蒙花园壁画、阿尼纸莎草文稿、欧皮眼镜等作品空降上海市的陕西南路地铁站，不同地域的不同国家间的文明共同构成了一扇扇艺术橱窗，体现了大英博物馆馆藏品的丰富多彩。展览的艺术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也让人们在忙碌的行程中能够停下急促的脚步，静心凝神的欣赏美。最近，有关营救泰国受困山洞少年足球队的行动引发了全球关注。据了解，泰国当地的一位设计师特别为这次救援行动画了一幅动漫风格的绘画作品，以超级英雄的形象来感谢参与行动的各方人士，并纪念这次营救行动。温馨可爱的画风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疯转，泰国海豹突击队还在社交网络上转载了这张图片。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不同的烦恼，谁最不快乐呢？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全球快乐调查报告显示，40岁到59岁的英国人最不快乐，满足感最低。报告还显示，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者和已婚人士更容易感受到快乐，特别是当他们身体状况良好时。调查结果显示，让人有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是健康。自我评估不快乐的人群中，身体状况不好的人是身体好的人数的15倍。另外，英国有大约50万人自我评估个人幸福感处于最低水平。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公交集团将在明天起新开三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白各庄地区、西沙各庄地区等接驳地铁快速通勤。新开快速直达专线163，白各庄公交场站到地铁天通苑北站；新开快速直达专线164，鸿福苑小区西到地铁天通苑北站；新开快速直达专线165，鸿福苑小区西到霍营公交场站。以上线路具体信息，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网站或者定制公交手机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96166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再来关注火车方面，为满足暑期间旅客出行需求，北京铁路部门将增开青岛、大连、秦皇岛、齐齐哈尔等方向的旅客列车。即日起到16号，北京南到青岛北增开高4169次列车，7月21号到30号，北京到齐齐哈尔南增开动4617次列车。铁路部门提示各位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或者通过车站窗口、火车票代售处，或拨打官方订票电话购买车票。在北京市对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基础上，顺义区将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给予区级补贴。燃油汽车置换为新能源车的车主可以最高可以获得 57.5%， 每辆车不超过 5.75 万元的补贴。这次补贴的对象必须为拥有顺义区户籍或在顺义区辖区内法人组织工作并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个人，或注册地并且税收户管辖在顺义区的企业置换原有燃油汽车的车主。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购买新能源汽车，已享受区财政其他补贴政策的新能源车不在补贴范围之内，个人和单位每个指标可以申请一次补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从7月16号这一周开始，暑假就开始了。一本给孩子的实用探险手册出版，让小读者们爱上自然，学会并掌握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如何处理，如何用双手和大脑来创造和思考。城市中的孩子们更需要去探索自然。城市文化范儿儿童阅读专家和去探险这本书的编辑和大家一起说说探险对于孩子的意义。 我抽屉第一个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远离那个被你的眼泪湿透的城市和你。我现在就要走了，你不要送我再想你。这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车，窗外没有诗句，只有远去的站牌的站牌、哎、的站牌。眼睛在窗外计时，回答那些没有交付的日子，昨天已经甜得发苦，我必须离开那平平坦坦的大路，目光胸膛流浪在想你的墙上，那孤单的地图已经摊开，我不想走。Thank you.

欢。